直到早晨才知道敌人已经逃走。约纳堂就去追赶他们，但没有追上，因为他们早已渡过厄娄特洛河。约纳堂转而攻击被称为撒巴泰的阿拉伯人，将他们打败，强掠了他们的财物。之后便又出发来到大马士革，走遍全境。同时西蒙也出征，直到阿士克隆和邻近的堡垒，然后转向约培，占据了那城。因为听说有人愿将此堡垒交给德莫特留的党羽，遂在那里派军队把守。约纳堂回来之后，召集民间长老与他们决议，要在犹太修建一些堡垒，加高耶路撒冷的围墙，在城寨与城之间修筑一堵高墙，将城寨与城分开，使城寨孤立，叫其中的人不能买卖。犹太人便聚集起来修城，因为西旁的东墙已经倒塌，也把称为加菲纳达的地区加以重修。那时西蒙在舍菲拉也重修了哈迪德，加以设防，还安上门和栓。那时特里峰企图做亚西亚王，自带王冠而向安提约古下手，却怕约纳堂不容许他如此做，反而来攻打他，便设计擒拿约纳堂，将他杀死，遂启程来到贝特商。约纳堂带着四万作战精兵出发，已来到贝特商与他交战。特黎峰见约纳堂带着大军前来，不敢向他下手，便以礼接待他，将他推荐给自己的众朋友，送给他礼物，还命自己的朋友和自己的军队都要服从他，如同服从自己一样。然后对约纳堂说，我们之间既无战事，你为什么烦劳这么多的人呢？现在你打发他们各回本家吧，为你自己只选少数的人跟随你，同我一起往普托勒买去。我要将这座城及其他堡垒、军队和一切官吏都交给你，然后我回去，因为我原是为这事而来的。约纳堂相信了他，就按他的话做了，遣散了军队，让他们回到犹大地，只为自己留下3000人，其中2000人留在加里肋亚，与他同行的只有1000人。约纳堂一进扑托勒买城，扑托勒买人便关了城门，将他捉住，用刀将与他同来的众人都杀了。同时特黎峰又派步兵和骑兵前往加里肋亚和大平原，去消灭约纳堂的一切党羽。这些人虽已知道约纳堂和跟从他的人都被逮捕杀害，但仍然彼此鼓励，整队而出，准备决一死战。追赶他们的敌人一见犹太人决意要为保全性命而战，就折回去了。这些人因此才平安回到犹大地，他们都哀悼约纳堂和跟从他的人，同时也非常恐惧，全以色列也都表示哀痛。那时他们四邻所有的义民都想灭绝犹太人，说他们既没有领袖，又没有人帮助，现在我们应该去攻打他们，将他们的遗迹由人间除去。